为2016年世界凉水日，讨论会17号在平壤的人民大学学堂举行。讨论会由农业省相关单位工作人员、筑巢世界粮食计划所代表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处副代表等国际组织代表处成员、各国外交代表和使馆官员参加。讨论会上，许多人以针对气候变化的粮农适应为主题，做了各种题目的发言。参加者还观看了我国儿童的艺术小品演出。